是你对他不关心，大呼天喊地你也不眨眼睛，转过来要他没钱钱就等你，爱都不理。你应该清楚，对爱情谁越不在乎越不会输，就算要分开不会哭也不痛苦，继续装哭到最后一定会胜出，但留不住幸福。我发现恋爱的秘密，一下子爱变得容易，只要一恋爱只有一个目的，争取胜利。每当爱上人不要太认真，要明争保身体，